入东京快报。 午间活力派2021音乐套餐，运动加音乐，为你提升全天能量值，聚焦中外活力歌单，分享专业运动知识。 FM102.5 北京体育广播，每天都在。这首歌曲是来自Jolin蔡依林的《就是爱》。哎，我就问你啊，听到这首歌有没有瞬间回到20年前的状态？你还记得 当时在听这首歌曲的你在干嘛吗？那时候穿什么样的衣服？在上班、上学还是在干嘛呢？你的人生轨迹停留在了哪一个时间点？说实话，我已经记不得当时这首歌曲发出来的时候它的曲风是什么，哎，当时的市场影响是什么，又对华语乐坛的发展做出哪些贡献，我根本不想知道。我只知道好多歌曲在我们的心里面就好像是一个开关一样，当你听到它的时候，你就会开启曾经尘封已久的那段关于音乐的故事和音乐的回忆。好的，我们回忆到此啊，先暂告一段落，继续来听还有更多的好歌啊，因为我还是一个运动歌单运动节目嘛。活力派正在直播，跟你打声招呼，你好，我是思萌。 带走一些我曾与你受过的伤痛，你的出现给来玩这首歌的灵感，谢谢你， 所有的回忆已放在这里。 Hey girl， 一直在犹豫不决， I'm ill， 而我却在原地等待， 也许会放手了就默默淡忘了， 结局只给了我一个选择， 拥抱着你入睡的那个夜晚，最后一次对你说过的晚安，正在失眠着，我还在留念着，我还在痛着心在流泪，我却还在回忆。 Ayo， 这首歌 for you， You know I make it， 年轻之愉快， So I'm fire against the traffic， 你比我提前经历了太多人生， Alright， I gotta have to say goodbye， 你不在的每一天，不想你是那么难， 怎样才足以让自己平静下来？ Maybe， 好希望时间会相逢，带走一切我曾与你说过的伤痛， 你的出现给了我这首歌的灵感，谢谢你， 所有的回忆已放在这里。 Hey girl， 一直在犹豫不决， 而我却在原地等待， 也许会放手了就默默淡忘了， 结局只给了我一个选择， 拥抱着你入睡的那个夜晚，最后一次对你说过的晚安，正在失眠着，我还在留念着，我还在痛着心在流泪，我却还在回忆。 你爱上那个人，你有你的理由，为何你说着你喜欢我，我们却还是朋友，你说要我给你时间整理，你怎么能这样对我， I'm only alive I'm with you but I thought you free。 所有的回忆已放在这里。 Hey girl， 一直在犹豫不决， I'm ill， 而我却在原地等待， 也许会放手了就默默淡忘了， 结局只给了我一个选择。 焦虑，自己追忆轨迹，如今如今即丧尽，不安全心情在我自己。几年过去，当我带着波涛情，更多冷眼，更多冷眼冷语，请你听，请你静静听，唱给你永远不离弃的旨意。歌词我写上的是 oh, 是你陪酒一把成一句旅行，这几年子 oh 也是不变的旋律。 当冰雪融夏季， 秋风为我捎风信， 咚咚咚咚锵，咚咚咚咚锵锵， 又是思念的四季。Sing， 执子之手，执笔又执心，苦苦说着就是所谓知音。相知相依，相心相依也相依，朋友你会不会常把我想起？是再相聚，何时能把酒言欢唱回忆？多爱多爱，是爱是爱的唯一，爱多的我最想要为你唱起。 一首非常适合在 OS 的视角来听的一首歌曲啊，这是当时电视剧《墨菲》啊，这就是爱情的片头曲，很有意思。当时的那个女主角在剧中的角色名字叫做关晓彤啊，其实她本名叫李佳颖，但是跟现实当中关晓彤那个演员其实没有任何关系的啊。讲的还是两个人的这种青春恋爱的故事，包括在歌曲里面唱到的，也就是那种哎 ，Always be my baby， 墨菲这就是命中注定的啊，所以是 Just fly away with me， 和我一起。去到达那样的一个理想的状态，所以喜欢的话可以把这首歌收藏起来。那么当如果你遇到心仪的人，可以将它分享过去，对方也会感受到你听这首歌曲的那份甜蜜。

OK， 继续回到活力派的节目当中啊。其实关注了东京奥运会，你会发现呢，在不同的领域和运动项目当中，每个国家都有各自的擅长，甚至呢，我们在其实出征之前呢，已经有自己的一些奖牌策略，应该在哪方面多下功夫，哪方面呢，我们适当减少精力都不一样啊。其实我们中国在举重方面一直是非常非常牛的。当然，你从今年的这个奖牌的获得数，甚至是他获得的一个轻松的这种程度，你就能感觉到我们中国举重队的发展是越来越好，而且对于运动员的训练呢，也是越来越专业和科学。那么其实说到这儿呢，并不是想说太多关于奥运举重比赛赛场的一些东西，而是想跟各位分享的是，举重这项运动其实非常的好。首先我本人也在练举重，那平时呢，对于我个人的一个功能性的训练来说，举重是一个非常好的帮我打开功能性和灵活度的一个相当于一个钥匙，而且还能够增加我的关节稳定性，减少受伤。还有就是我也推荐大家，如果有条件的话，身边有这样的综合体能场馆，真的可以去尝试一下，练习一些简单的举重动作，比如说如何把一个东西平稳的从地面抱到胸前。你可能会认为这个动作非常简单，但是你要知道，绝大部分的一些腰痛的伤病，包括一些膝盖的伤病啊，都是在这样的一个弯腰抬起重物的动作当中出现的。可能你还会问了，什么时候生活当中会出现这个动作呢？首先，当你买了一个菜篮子，买了一堆菜，需要把它从地面拿到厨房的时候，拿到灶台的时候，是不是要用到？还有，当你从地面要抱起一个孩子的时候，你也需要很多关节的稳定性以及核心的发力。 OK， 我们关于举重先聊到这儿啊，可能之后几期节目当中呢，也会跟各位涉及更多的，但推荐大家有机会的话，不妨去观摩一下，或者是去尝试一下举重相关的一些训练类型。 坚活力派2021音乐套餐，运动加音乐，为你提升全天能量值，聚焦中外活力歌单，分享专业运动知识。 FM102.5 北京体育广播，每天都在。 to know each other more. Nah, nah, nah. It's all on your face. I know you like what you see. Yeah, yeah, yeah. I'm the one for you, baby, but you can take your time. I'ma take my time. Let the music bring your body to me. Yeah, yeah, yeah. And we are just looking for some love in the night. Looking for some Got love. Got a crazy feeling that I fit you just right. So try me in the morning. When the sun comes rising up, try me in the afternoon. Bet you just can't get enough. Try me in the evening. Satisfaction guaranteed. Baby, I got what you need. You gotta try me. I know. I got what you need. You gotta try me. Bring that body closer. Then I can. I wanna feel your skin up on mine. Like I already know you. I'm grabbing that ass from my. I got chills down my spine. I see that sea wine. Girl, we might be meant to be. Yeah. So try me in the morning when the sun comes rising up. Try me in the afternoon. Bet you just can't get enough. Try me. You care, creating problems.